我们要干嘛呢？来，珊珊说一下。 为你写诗。 哎呦，好。其实唱你这么一唱，一点都没有文艺范儿了，还为你写诗。 我是觉得到周末的时候吧，大家可能有一些相对充一点的时间，可以发挥点自己的创作能力。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互动话题说的就是让各位写叫什么，写给春天的话。 对， 对吧？ 你看这两天明显感觉到这个春暖， 哎， 花开也不远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 春意盎然的日子就要来了，所以有一些特别的话给新的一年，新的一个春天。 而且怎么着呢？就是。其实你就能够感受得到，有的时候空气中吹过一阵风过来，它那个风里是有那个春天的味道的， 暖暖的。 所以啊，我们今天叫写给春天的话。如果让你写给春天写段话的话，你会给他写什么呢？我们欢迎各种脑洞大开、思路清奇的答案。您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保持互动啊，北京文艺广播，然后呢直接发微信过来就可以了，我们在这里等着您发过来的这个优美的文字。那接下来的时间您将会听到以下内容。 六号线西延四座车站将在年底率先开通， 还有北京牌照的轿车天津早晚高峰不再限行， 华杯赛暂缓，学而思杯停办，走美杯、希望杯还在照常进行。 嚯，哦，这么多杯啊！接下来再来说一下，就是《新笑江湖》被指毁经典，豆瓣的评分只有2.4分。好，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详细内容。 我们出发吧，每天7:30，90分的陪伴，100分的嘻哈。 先来关注一下交通方面，计划于年底开通的地铁6号线西延最近呢传来了最新消息，苹果园以东四座车站将会在年底率先开通，与既有的6号线海淀五路居站牵手，到时候呢乘客可以从东六环直达西五环。东六环到 西五环，哦，横穿 横穿十一环。 挺刺激的，通车之后我打算去试试。 哎，这个可以走一走，体验一下啊。 然后我得多带点干粮。 好。 昨天呢是正月十五，这几天呢北京再次迎来了返京高峰。北京交通执法总队相关的负责人就介绍，返京高峰期间各类非法运营问题还是比较突出的，北京将继续严查场站非京籍、非京牌的双非网约车，同时严查不具备运营资质的车辆。 还有一个消息，就是从2月22号开始，北京牌照的小型微型载客汽车不再受天津市关于外部牌照机动车早晚高峰限行规定的限制，也就是说工作日每天7点到9点和下午的16时到19点在天津市外环线啊，不包含就外环线以内道路也可以正常通行。 哎呦， 同时需要遵守天津市关于机动车限行管理以及其他的相关规定。那其实从2014年3月1号开始呢，天津市就开始实施机动车限行的措施，它的限行尾号跟北京是一致的。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深入呢，京津冀地区的机动车尾号限行也开始逐渐统一。 说过了机动车，咱们再聊聊高铁。京沈高铁辽宁段前天开始连条连市，标志着京沈高铁开通运营进入到冲刺阶段。京沈高铁自北京引出，经河北省承德市、辽宁省朝阳、阜新市接沈阳站，全长698公里，其中辽宁段407公里，设计时速是350公里，计划2020年12月底全线竣工。通车之后呢，北京到沈阳运营时间呢将会缩短到2.5个小时，2个半小时。 哎， 北京至哈尔滨4个小时左右，北京到承德1个小时以内啊。 哦， 东北地区主要城市间以及与全国各区域间的时空距离是大大缩短。 嗯，我准备去那儿建个避暑山庄啊，以后下了班回我的庄园。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民生方面啊。昨天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发布北京市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17年版呢，新增医保药品476种，药品品种达到了2986种。新版药品目录4月1号起实施，预计年底为参保人员减轻医药费负担超过5亿元。 今天呢是周末，但它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哦， 因为今天呢是第19个全国爱耳日。 哎呦， 当时设计这日子特形象，你看33就是像两个小耳朵一样 哦。 但我知道爱耳日之前呢，从小我就认为这是我的日子。 为什么？ 因为感觉像珊珊日。 哎呀，真会给自己找补啊！ 据这个最新资料显示呢，本市听力残疾22.7万人，占残疾人总数的22.7%。目前呢，本市新生儿的先天性听力障碍发病超过了1%，随着年龄的增长，永久性听力障碍会持续增加。5岁前听力障碍发病率会上升到2.7%，青春期则高达3.5%。65岁以上老年人约1/3是有听力障碍的，主要的致聋原因呢是年龄和遗传的因素，还有这个中耳炎、噪音、耳毒性药物、慢性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还有糖尿病，长期吸烟呢、酗酒、精神压力过大等等，这些都是致因。采取新生儿听力筛查和耳聋基因筛查的方法，有效预防和及早的干预，减少听力障碍对患儿的影响，是防聋防治的主要措施。同时呢，还需要提高全民的听力保健意识，通过预防噪音和慢性疾病，科学佩戴助听器和植入人工耳蜗，改善成人听力的服务，减少市民的听力损伤。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2018年高招体检前天开始了，今年将会有6万多名学生参加体检，比去年略有所增加。体检主要问题集中在视力不良。专家表示说，这个去年啊，高招体检考生的视力不良检出率达到了 89.29%。那今年现场大约80%左右的学生都戴着眼镜。 哎呀，学习辛苦啊。 哎呀，是，就是我们预测呢，视力不良的检出率应该和往年差不多。希望孩子们不要过分的沉迷于手机和电脑，要经常的参加户外体育活动啊，孩子们。 哪怕是体检，只要提到高招俩字儿，我到现在仍然肝颤。 当时造成了多么惨痛的打击啊。 还是这句话，孩子们走到户外去，多参加这个户外活动哈，别沉迷在电脑方面。咱们再了解一下网站方面的消息。 好， 北京地区网站联合辟谣平台、腾讯较真平台、百度、新浪微博近日联合发布2017年度的食品药品辟谣分析报告，揭露食品药品辟谣的作恶伎俩，发布2017年食品药品的辟谣榜单。分析显示呢，中老年人是食品药品类谣言的最易感染群。 对于 食品药品类的谣言呢，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而且容易中招的程度也高。女性在家庭中呢，并经常扮演的是更为重要的角色，所以对这个食品药品类的问题也更为关注。在食品药品类谣言易感人群当中，女性占到36%，比男性这个24%，是超过12%的。超过50岁的中老年人对这个食品药品类谣言更加易感。 这个我们以前曾经互动过一个话题，说的就是你爸爸妈妈关注的，发给你的一些这个很奇怪的一些微信链接， 对， 就是里边大部分都是这种的，什么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喝，这个不能碰，那个不能那啊，要多吃这个，要多喝这个，等等的啊。 你能看见不错了， 哎， 发给我，但凡工作忙没及时看，第二天再打开已删除。 哎，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跟大家保持着互动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让你给春天写段话。 Yeah. 这首歌一起来，是不是一下子勾起了很多人的回忆？ 没错，每次一个滴哩哩哩哩哩哩，想到就是春天。 我不知道今天有没有小朋友在听我们的节目，可能现在的小朋友对这首歌还熟不熟呢？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现在的小朋友都会唱一些什么样子的歌？那我们今天可能会给很多的词作者提供一些素材，是不是？哎，我们今天让我们的发动群众的这个智慧，给春天写段话，看看大家要写给春天什么样子的话呢？当然还有很多朋友跟我们刚才聊到了，说为什么大家起得这么早啊，也有很多人在聊，四丫头就说了，哼，你以为我想起啊，你不想起狗就挠，你必须得起。所以我当我看到你这条微信的时候，我就想你可以给你家狗养成睡懒觉的习惯。来看看啊，这个 依旧我觉得特别逗，说了轻轻的你来了带来了嫩绿的新装。 哎呦， 怎么那么像语文书上的课文。 对这个特别像是抄的三年级语文书啊。来看了一下，诗诗说了， 哎呦我的心声啊， 春天到了 but 肥肉该减了吧。你看即便再美好的景色，想的还是自己心中的苦恼啊。 我看看头像用减吗？还行吧。 女孩这叫疯吧。 对，这个对于姑娘来说啊，这个减肥好像无休止。 对，不管是春夏秋冬，总是会触景生情。来看看 ZZ1970 他就说了，大山早上好啊，我想对春姑娘说，过去的冬天北京几乎没见到雪花和雨水，到了贵如油的春天，会源源不断的带来甘露吗？您看看 可以啊， 这个就是有点语重心长，不能叫语重心长。 首先从语文角度分析，他首先用了拟人的手法，把春天比作春姑娘。 哎呀， 然后你继续分析。 我看出来一点 啊， 就是他呀把春天比作了春姑娘。 得嘞，好嘞。 好，接下来看看啊，于静郭还说了啊，于静郭和女儿在听，说你们放的这首歌他还会唱呢。 哇，看来这个现在学校里面还是经常放这首歌，大家还是会吧。 可能是于静郭经常怀旧，你知道吗？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和大家说新闻，你还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咱们今天啊一起给春天写段话，您会怎么去写呢？你想对春天说什么呢？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组热点的消息啊。近日呢媒体报道了原定于3月10号举行的第23届华杯赛决赛活动暂缓举行的消息，引起了很多家长的关注。那在四部委联合整治校外培训班的大背景下呢，华杯赛已经暂缓举办，其他竞赛情况如何呢？根据记者调查，走美杯、希望杯组织人员表示暂时还没有收到通知，目前照常进行，而学而思杯则明确表示将不再举办了啊。 对于这个比赛呢，可能一般有的朋友不是很了解，但是家长朋友们一定特别熟悉。因为这个华杯赛呢是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的简称，是为了纪念和学习我国杰出的数学家华罗庚教授于1986年创始的这个全国性大型少年数学竞赛活动。有的人认为呢，这是国内小学阶段规模最大、最正式、难度最高的比赛。组委会办公室呢今天发出一份通知，就说了2月28号召开的华杯赛组委会扩大会议决定，就刚才向大帅提到的，这个比赛好像就不再举办了哈，应该说是暂缓举行，目前是。 这个走美杯又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走进美妙的数学花园。 嗯， 这也是一个数学竞赛中的后起之秀哈。 嗯， 凭借这个新颖的考试形式以及比较晚的竞赛难度，获得了非常迅速的发展。 哦， 近年来呢，在这个重点中学选拔中引起广泛的关注。 嗯， 其官方网站发布的一份关于组织第16届走进美妙的数学花园系列主题活动北京赛区的通知中， 嗯， 明确出赛时间是今年的3月25号，整体的活动安排贯穿了5月的复赛、7月下旬的全国展示交流活动。反正就是记者最近也是联系了组委会， 嗯， 工作人员表示，目前活动还没有收到要暂缓的通知，是一切照常进行的。 哎，再来看一下啊，希望杯。希望杯全国数学邀请赛创办于1990年，参赛对象是小学4、5、6年级、初中1、2、3年级以及高中1、2年级的学生。那昨天 全覆盖。 对，希望杯办公室工作人员表示，比赛目前比赛是正常进行啊。 嗯，这个北京学而思培优在线最新发布的通知就称，之前每年的学而思综合能力测试，也就是学而思杯，将会不再举办了，将举办2018年春季学而思学员综合能力诊断。诊断呢不评奖项，不发证书，不设颁奖典礼。此外，记者还了解到，迎春杯、走美杯在上海地区的比赛目前也已经被叫停了。 啊，这种比赛确实是我们说需要有很多比赛啊，需要整顿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回家会看到，就是这些小朋友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奖状、证书、奖杯，然后你就会发现这个比赛的名称五花八门啊。 我觉得、就是、 报名费都也是五花八门， 对，挺贵的，而且就是很多家长也是没办法，让孩子天天除了繁重的学习之外，还得冲这些比赛。 嗯， 小朋友，我觉得这个。刚才说了，以后有诊断不设奖项了，就看来不想让大家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分上，还有、这个、 设不设奖项不重要，就是， 以前是不是加分啊？高考、中考肯定是。 哦，那是反正一些特殊的比赛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另外几个消息吧啊。接下来关注一下新版的《笑傲江湖》被指毁经典，豆瓣评分只有2.4分，这是怎么回事呢？跟大家说一下啊。前几天我们刚刚说过最新翻拍的《笑傲江湖》上线的消息，那后续新闻就来了啊。最近呢，新《笑傲江湖》非常的不招观众喜欢，以 2.4 分的豆瓣低分拉低了国产翻拍剧的评价底线呀。国产古装剧的经典翻拍看来真的是很难啊。 嗯，本周一的时候呢，仅仅时隔5年就被再翻拍的金庸经典《笑傲江湖》毫无预兆的登上了视频网站，啊，也没宣传，会员呢还可以连看8集。 好， 然而一次性放送这么多，并没有迎来观众解渴的欢呼，反而因为新人的演员颜值不高、剧情改编过多、武打拍摄拖沓等多重原因，在社交网络上遭到了原著党血雨腥风式的吐槽。这观众就抱怨说，提酒情纵、潇洒不禁的令狐冲竟然由一个长相平平、看上去敦厚老实的演员出演。导演，你确认这不是郭靖走错片场了吗？ 好家伙， 这说话够损的。 对，其实当然这个是有的人是从这种叫做演员以貌取人的这个角度啊，当然这虽然不可取，但是可能还是说明大家对于这些形象是有一些自己的认知和想象的啊。 对， 当然更多的是因为就是涉及金庸的经典小说翻拍的时间间隔不就最好不要太短。你像《笑傲江湖》的上一个版本是2013年的于正版啊，于正还出过《笑傲江湖》啊，他怎么能可能写出那么侠气的？ 于正不是经常就会哈 啊好， 也吐槽别人的作品。 哎，好，说当时那版呢也是遭到了观众的强烈反对吐槽。那去年新《射雕英雄传》口碑不错，在电视剧市场上掀起了一阵经典翻拍热。这次的新《笑傲江湖》就可以看作是这波风潮的产物，但是选角失败又仓促上马，在观剧期待相对较高的翻拍剧市场上，就显然更容易玩砸了。 哎呀，我是觉得吧，这个大侠在我们印象里这两个字一定就和风流倜傥这几个字是联系在一起的。 哎，不，这个呢长相是一方面，关键是 气质。 你千万不要把我们这些观众都当傻子，你是不是用心做的一部剧，你往那一放，各位我们都能看得出来啊。 对， 希望国产电视剧的春天也早点到来。 春天花会

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 1.6 度。今天本市受伏合区影响，扩散条件转差，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不佳，不适宜在户外久留，外出务必做好健康防护。此外，近期天气回暖，气温波动起伏较大，请注意调整穿着，谨防感冒。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 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南转北风2-3级，最低气温3度，最大相对湿度 85%。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为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进口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早上咱们这个在周末的早晨啊，文艺一下，给春天写一段话啊。如果让你给春天写段话，你会写些什么呢？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啊，这个周学东啊，带着了我的一些口误啊，这个口误，来接下来看一下，还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发来互动，给春天在那写话呢啊。这个樱花说了啊，我今天起得早，因为闺女两口子回来吃啊，闺女两口子回来准备午饭。至于春天的到来，我要告诉她，带着春的美意去旅游吧。 打算开始自己的旅游计划了，是吧？ 其实让这个心情和状态进入到春天是非常重要的。 对，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跟大家互动这个话题，是因为可能立春早就到了，对吧？ 对， 早就来了。 对， 但是呢，整个人的状态还有没有到达春天的那种欣欣向荣的那种感觉，或者是萌发勃勃生机的那种感觉，有没有到呢？我们今天就要把它给写出来。 人家这是老话就说嘛，一年之计 在于春， 春天的到来呀，证实着我们开始做一年的一个新计划的时候了。 嗯， 比如说有什么想法，那现在就是一个落地实现的可能性就开始了。 哎， 对吧？ 来看一下你那里 这个梦想天空分外蓝，就刚刚发来说，我每天都听咱们的节目，只是不堵车不等红绿灯的情况下没有机会互动，这不今天周末了吗？ 哎， 这赶紧抒发一下， 终于赖在床上给我们互动呢，然后呢又把这件事儿当成了赖床的原因。 但是我觉得还行，人家那个上半时段发来这个微信，就证明人家早起了。 早起了就赖在床上。不过没关系，跟你说一下是这样，如果你真的是因为听我们节目在床上赖着没下床，这个是可以的啊。 特别的好， 就是什么双重标准。 这个 YS 就说了、嗯、春姑娘，我希望你像祖国一样美丽如画。 哦，他是第一次发信息，不是我们能看到吗？ 能。 没问题，我们可以看到您的微信啊，大家可以找到这个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互动交流。咱们大周末的早晨，你可以，哎呀，可能你现在刚刚起床，然后呢，可能刚刚喝了一口纯美的豆浆，哈哈 就像我们一样。 哎，对对对，早晨你可以，哎呀，想一想，春天到了，我要给春天说点什么呢？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给您说点什么呢？ 好， 说点体育和这个文娱的一些实时资讯啊、 嗯、 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继续互动交流。那接下来首先咱们来听一听体育方面的消息。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尽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好，首先来关注一下就是中超的比赛的情况啊。应该说是昨天是揭幕赛啊，因为其实今年中超啊，很多人一开始的时候会预测说这个今年中超可能不会太精彩。 嗯， 为什么呢？因为中国足协要求中超联赛实行 U23 和外援价格新政之后， 嗯， 就是有些人预测说这个精彩程度可能会打折扣啊。但是就在昨天的中超首战，三场比赛却打进了15个球，那精彩程度绝对可以让球迷满意了。当然我们说今年的中超到底有哪些这个新的变化呢？我们可以一起来帮大家梳理一下。 对，首先第一个变化就是俱乐部首现了外籍高管。 哦， 在过去中国职业联赛的历史上呢，外援和外籍教练团队是屡见不鲜的。 嗯， 但是在俱乐部高管的管理层里还是保持着全华班的状态，就是全部是咱们中国人哈。 嗯， 而本赛季呢，贵州恒丰俱乐部就聘任了意大利人佩德佐利为球队的经理。 有， 这个佩德佐利呢也因此成为中国职业足球俱乐部的第一位外籍高管。 嗯， 当然了，外籍高管呢是否适应中超，咱还得拭目以待。 嗯，尤其是在中超做高管。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关注还有一个变化，就是四城德比史无前例。过去6个赛季，广州和上海两大德比是中超的地理主题，那三城德比则出现了2次，分别是2012赛季的广州上海大连，2017赛季的广州上海天津。而本赛季随着北京人和冲超成功，2018中超将会史无前例的出现北上广金四城德比的局面呀。 嚯、 哦！哎，当然昨天晚上就进行了这个揭幕战，就进行了这个一场德比啊。最终富力以5-4客场击败恒大，9个球啊，这一场比赛有啊。 嚯、哦！这个数量很少见啊。 嗯，哎 第三个新变化就是四种条件适应了视频裁判。 哎呦， 一直以来呢，中超的场上判罚争议都有很多，而上赛季除了裁判判罚的争议之外，各队这个场内外违纪的现象也是不断涌现，导致中国足协开出了很多的罚单。 嗯， 因此在联赛后期，中国足协相继首次引进了附加助理裁判，也就是 AAR 和视频裁判 VAR。 哎， 这新技术哈。 嗯嗯嗯， 而今年呢，中国足协将会进一步加大裁判工作的力度，从第一轮开始就同时启用视频裁判以及附加助理裁判，并且宣布了 VAR 技术只有在进球、判罚点球、直接红牌和处罚对象错误这四种情况下才能使用，并公布了对球员、教练员妨碍 VAR 回放的处罚。跟这个去年2017年的赛季相比呢，危及对方球员安全、野蛮动作、抢劫、单腿或者是双腿蹬踹动作、攻击对方头部等等这些行为，不管是否有身体的接触，一律必须视为严重的犯规，直接红牌罚下。 另外呢，在球场上，无论是球员、俱乐部官员、行政官员、观众等等，任何人有暴力行为，都将会直接驱逐出场。 哎，我支持，我非常支持这种这个规定。 就是，不要影响场上比赛嘛，对吧？ 另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啊，说预备队 U19 都很重要。过去很多年，中超的排名标准一直和国际惯例接轨。2017赛季呢，为了刺激预备队联赛的质量，各俱乐部预备队的联赛排名被列入确定中超一线队排名的标准。而今年，中国足协又进一步完善，变更了这个排名的挂钩机制，改为先比较预备队的积分啊，再比较 U19 精英梯队在青超联赛当中啊。今年中国足协取消了这个 U 系列的比赛啊，全部归为青超联赛。所以呢，就是预备队和 U19 的这个队伍呢也是非常的重要。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为这些梯队建设带来更好的这种效果了啊，这个是特别棒的。 基本就后备力量越来越丰富。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消息啊。北京时间3月3号凌晨，在英国伯明翰进行的2017室内田径世界锦标赛结束了第二天的争夺，一共有四项冠军产生。科特迪瓦选手阿霍雷啊，差点读成阿霍霍啊阿霍雷以6秒97获得了女子60米冠军，成为第一位来自非洲的女子60米室内世锦赛的冠军。我们来看一下中国选手也有不错的表现，是吧？ 三人呢进入各自项目前八。其中这个巩立姣以19米08获得女子铅球的铜牌，实现本次世锦赛中国队奖牌零突破。 好呀。 高阳是以18米77获得女子铅球第四。石宇豪以8米12获得了男子跳远第五。黄长洲以7米75获得男子跳远第十名。梁晓静以7秒30获得女子60米半决赛第21名。 哎，这个珊珊，你是在体育方面最擅长哪个项目？ 我小的时候参加各种这个学校的运动会，都是同样的扔手榴弹和扔铅球这个环节。 哦啊，你这个当时还有扔手榴弹这个？ 对，这画的像手榴弹这个项目，不是真的。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这两项特别适合我，因为它不出汗，只要原地就行了。 好，就别动是吧？ 对，我刚才就看那个新闻，特别佩服这种六十米，因为六十米证明你的这个爆发力要强，这么短的距离，这个完全不适合我。 你跑步是可以吗？ 我跑步，如果非要说跑步的话，那慢跑吧。我的爆发力就是 爆发力差，但是耐力比较强。 对，耐力比较强。我是一个坚韧的人。 真会美化自己啊！ 我的一切这个前提是，只要上一顿吃得饱，一切皆有可能创造。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一起聊一聊今天的互动话题，给春天写段话。 向着幸福和团圆， 鲜花装点我们的家园，春潮唤醒壮丽的山川， 声声歌谣传达着我们的祝福。 山万水，谱写出华美的诗篇。 这个有很多朋友啊在给我们这个发来互动，说着他们想给春天写的话。其实我看到有一位赵镇的朋友，哎呦，他真的是非常的认真。 怎么呢？哇，写了好多。 对对对对， 是是， 他写的很长，一看就是特别有感触的。 嗯， 他说请以春天的幸福这个网名称呼我，在春天重拾最初的幸福又来了。消失一年的煦暖阳光，微风微微的风，风里显而易见湿湿的歌声，与之对应的是临街的窗户打开了几扇，开窗的人肩头耸动，光线踩着他的肩膀。而当他回头，是一串冬天留下的阴冷尘土飞扬。你看，他说，最好的日子即将到来。床头一本昨晚未合的书页，轻轻慢慢地翻了个身。这个世界即将重拾最初的幸福，你快忘记的低微湿润的街道，雨中渐变了新嫩。哎呀，这早上起来这一小散文， 哎， 你说人家大清早起来，你看，哇，哦，这个太有感觉了。 哇，你这个行啊，你这突然我都有点恍惚，哎，我这旁边坐的，哎，换人了。 这还哪是大？其实我是这样一正一邪，你知道。 动静皆宜，是不是？ 哎，对对对。 而且你怎么突然找到了这么合适的电乐？ 主要是我的功能就是什么，你用什么电乐放，我就能给你读出啥味道。 哇，真的，你这个音乐找的简直就是增色不少。 你不要再夸音乐了，还是夸我吧，好吧？ 对，主要是你的声音是这样的有磁性。 哎呀哎呀， 这样如此柔和的音乐，简直是完美的配搭。 一会儿给你发红包。 我觉得就是你刚才的声音和音乐，它就是配在一起的感觉，就像跟过去说再见这位朋友说的一样，春天和油饼豆浆会更配哦。 是因为刚才说到了豆浆，很多人都想到了你说又要说油饼了是吧？因为我们不说了，这梗过去了啊。好，再来说一下这个盆盆妞，还有这个我看一下红霞， 对，他们都问，还有这 crazy 也说， 对对对对对对， 第一次互动， 我们都看到您了啊，您可以继续给我们写一段给春天的话，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人可能真的是有感而发，一种在一个春天的周末的早晨，我们来一段优美的文字，岂不妙哉？来看看 Candy 锅，他说了什么 ？Candy 锅，在哪儿啊？哦，看见了， 哎， 春天来了。就在人们都在感受春意的时候，只有高考中考生无暇顾及 啊， 他们在数着日子，做着冲刺的准备，祝愿所有考生都如愿考取理想的学校。 哎，你看看这个，那位刚才那位以春天的幸福啊，这位朋友呢，是从春天里啊看到了。比如说这个叫窗影里的肩头耸动，对不对？ 对，还湿润的街道了。 哎，对对对对，这位 嫩绿啦。 哎 ，Candy 锅看到的 考试啦，冲刺啦。 哎，对对对对，每个人其实真的是心情不一样，他所看到的东西和想的东西他就不一样，所以我们就想让大家借着您现在的心情给春天写一段话， 对， 您会写什么呢？看一下大龙 发来了一段没有标点符号的一个文字， 特别好，就是随时看大家是怎么点哈，怎么给断开。 来，这样咱们俩，我先不带标点符号的把它读一遍， 好 看能不能够，然后你再重新加标点符号，读出不同的意思。 好嘞， 好吧，请听啊，他发来的是挥手别寒冬，招手春意浓，装扮人间美，春芳显神功。 嚯，真棒！ 你会怎么来看一下？ 加一下标点啊！挥手别寒冬，逗号。 哦。 招手春意浓，逗号。装点人间美，逗号。 啊。 春芳现身功。 哎，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属于正规的逗法啊，就正规的逗法。 啊。 你能不能再给他加一个标点符号，叫来点不一样的意思？你看啊，春手别寒冬，招手春意浓，这肯定它应该就是五个字五个字的一个的。 对， 然后这样我们来给它重新。 挥手别寒冬，招手。 哎，这可以啊。春，哎，挥手别寒冬，招手。 春意浓妆伴人间。 哎，横批美春方显神功。 好棒。 哎，这我们愣是把一个五言的一个诗句给改成了春联，你知道厉害。 我都能想到大龙下一句发了什么。 说什么？ 一滴汗。 对。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啊，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抒发一下你对春天的感觉，为春天写段话吧。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咱们来关注一组资讯。作为春节的最后一个仪式，元宵节除了吃汤圆、逛灯、逛花灯、猜灯谜，必须还有元宵晚会来助兴。那昨天晚上亮相的舞台晚会当中呢，央视的反串国际范儿别具一格，各家卫视则是歌舞文化脱口秀各显其能啊。 咱们首先看个央视哈，央视2018年元宵晚会在央视一套和三套并机直播，这个承袭春晚的国际范儿，这届元宵晚会也汇集了不少国外的演出团体，其中俄罗斯的小白话艺术团表演了舞蹈小白话，美国达人秀夫妇瓦罗和波比表演了杂技顶技，反串呢也是这台晚会的看点之一，演员张凯丽和孙涛出现在开场歌舞当中，霍思燕、常远、王鸥、董力表演了卖汤圆儿。 哎，湖南卫视呢延续传统举办元宵喜乐会，除了歌唱家李谷一带着新生代歌手霍尊共同演绎中国风，国民组合凤凰传奇也带来了全新的单曲等等的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爱情浪漫电影《宇宙有爱浪漫同游》昨天开始上映，导演陈思行表示说，这是一部充满法式浪漫、宣扬正能量的电影。《宇宙有爱浪漫同游》先后在塞班岛、加勒比海、欧洲北京以及香港等多地取景，希望电影给观众带来视觉享受。只有视觉享受吗？ 既然说电影消息，咱们就再聊聊动画电影大坏狐狸的故事，近日定档了3月16号，并发布了首款中文版的预告片。大坏狐狸的故事改编自法国的畅销绘本坏狐狸，故事的舞台呢是一个小型农场，一只想吃鸡的狐狸被迫当了鸡妈妈，三只误入歧途的小鸡一心要做这个嗜血狐狸，一头责任爆棚的猪和猪队友们为送人类宝宝回家踏上了一场高潮迭起的公路冒险。 哎呀，这苗山这么一读瞬间入戏了，我都觉得自己像猪宝宝了。来看一下啊，再来关注一下2018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和全国优秀民族歌剧展演将于3月在北京举行，一共有29台优秀的舞台艺术作品在北京多家剧场演出58场。参加2018年全国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的作品是2017年度国家舞台艺术精品这个叫做创作扶持工程的10台重点扶持剧目和4台2017年度全国舞台艺术重点创作名录作品啊，包括党的女儿、评剧安娥、物剧宫锦袍、闽剧双蝶扇、昆曲邯郸记、话剧玩家，还有闽宁镇移民之歌、董必武共创家园等共同家园等等啊。 哇，这真的是这个演出盛宴啊。 对， 到时候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难得有这样的集中看到这么多好剧目的机会。 对，这两项展演活动呢依然延续低价，就是低票价惠民的政策啊。100元以下的票价将会占到总票数的 50%， 最高票价不超过380元。此外呢，主办方还将组织演出进校园与青年学生座谈等活动。 好，我就再关注另外一个电影的消息吧。布拉德皮特和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加入了著名导演昆汀的新片《好莱坞往事》。昆汀呢将它形容为发生在1969年嬉皮时期好莱坞的故事。皮特呢饰演的是动作替身演员 Cliff Booth， 他的邻居呢则是沙朗泰特，也就是著名导演罗曼波兰斯基被谋杀的妻子。这个影片呢定档2019年8月9号，明年到时候期待一下。 好，接下来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的写给春天的话啊。 哎呦，我是说你这个念资讯的间隙还给我发了一条新闻呢。 谁 给我的新闻？怎么还有一个比起春天我更喜欢苗山大帅？ 不对，这不是我发的。 哦，这不是你写的呀？ 谁竟然敢盗用我的名字？ 哦天哪，我白激动了一刹那。我还说专门给我写了一个大新闻。 有人居然给我重名，这个不行，我申请版权了啊。来看看大家的啊。嘟嘟说了，呦，他这个也是特别的长。这样啊，我准备酝酿一下，好不好？ 酝酿一下， 我酝酿一下，你看看还有没有短一点的，我们先读一下。 就比如说 Crazy 就说了，刚才不是问是这儿互动吗？是，人家发了正文了。每年的春天都是一个需要给自己打点鸡血的季节。鸡血的纯度决定了夏秋冬的状态。我现在正在前往打鸡血的路上。 哎呦。你是在去干什么？ 其实就是让自己积极起来，对吧？ 我觉得他是去吃饭 啊。对， 去饭店。来盆鸡血粉丝汤。好，看看还有那个谁，XSW 说了，你总是悄无声息的来，让柳树吐绿，让樱花玉兰绽放，谢谢你春天。 可以啊，这个可以，这可以。 这位叫伟大帅就说了啊，我这是特意改了昵称，本来是想让大帅读来着啊，结果没想到，你看还让苗山产生了误会。 嗨，我是因为什么呢？ 他当时满眼含着春天。 我一看，哎呀，太不好意思，那就我来解围吧。 哎呀，好。好，接下来时间呢，这个大家还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给我们发过来你想给春天说的话，对不对？咱们在一个周末的早晨抒发一下情感，练练自己的文笔，写点小东西，是不是？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早晨。 我等着您的大作哦。 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大家继续回来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匠心制作，高尚之选，新红旗 H7 春季巨献，升级换车重磅加码，零首付零利率，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更享超万元高额置换补贴，详询当地经销商。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个嗝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甩了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霄拳， 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帮耳边87.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来关注一下今天北京各主要景区景点的天气情况。故宫多云，13度到3度；八达岭长城多云，13度到2度；延庆龙庆峡多云，11度到2度；平谷金海湖多云，12度到1度；怀柔红螺寺多云，12度到2度；怀柔慕田峪长城多云，12度到-1度；密云云蒙山多云，10到-2度；门头沟灵山多云，6到-2度；房山十渡多云，13度到2度。旅游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仁乌鸡白凤丸。同仁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三月浪漫女神月，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致电人保直销车险，成功测算保费就送价值129元花岗码头永生花车用挂坠。 花永生，爱永恒，保障一路相伴。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以上信息是由北京交通广播提供。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6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 好，接下来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我是大帅。 大家好，我是苗山。 今天早上跟大家一起互动的话题是我给春天写段话，就是把你想要抒发的情感借景抒情的话语发送到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然后呢我们就给大家演绎出来，好不好？刚才苗山夸了我半天，说我哈哈读得特别的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这样啊，咱们来玩个小游戏 啊。怎么呢 啊？这样，我放不同的音乐，咱们把听众朋友们的微信读出不同的味道。 好，这个一切看你放哪种风格的音乐， 好 是吧？ 对，这个我放什么音乐你就要读出什么感觉， 千万不要轮到我的时候放一个 rap。 这个倒不会啊，可能会有比这个，你这样，你先挑一段你想要读哪位朋友的哪条微信，然后呢我随机配音乐，好不好？ 好吧，那我就觉得我要挑那个在路上这位朋友。 哦， 刚才这个放广告宣传的间隙我已经被感动了呢。 哦，是吗？ 你看说内容之前他有一个铺垫，他说听了2年我们出发吧，不知道从哪儿互动， 有 觉得春天来了，颜色也来了，所以像 好，他要那要 读一下我的话。 好，那准备啊，这个 内容我先不念 啊， 我等着这个音乐出来是什么。 我想想啊，这个我得 我得想办法难为一下你，我得给你挑个音乐啊，等会儿。 当了个当了个当了个当。 哎，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闲言碎语不要讲，来飙一飙。 来来来，准备啊，准备好。 好嘞好嘞、 啊。好，我们马上听到的是来自于谁的在路上的这位啊。 对。 好，音准备。 好嘞，开始。春天把寒冷带走，把温暖带来，把寂静带走，把生机带来，把苍白带走，把颜色带来，把过去带走，把出发带来。谢谢八七六陪伴的两年内。 好，不错不错，明年那个央视春晚就是你上了，我跟你说。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我亦可以洋气，亦可以民俗。 这不错啊，好，我想想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其他人朋友，好不好？ 好嘞， 嗯，这个其实特别想读一下多多的多多的这个啊，他说每个春天对我来说都有特别的意义，每到春天呢，就意味着要到我的生日了。火啊，您这好大的生日啊！说在今年呢，在下周我就迎来我的第25个生日了。 嗯， 走过了24年的轮回，走过了24年的两个轮回，马上开始的第三个周期，意味着我要告别稚嫩，告别以前无忧无虑的生活，迎接责任，迎接奋发图强，要承担起养家的责任。希望可以在这个万物都在破土而出的季节，自己也可以迎来一个新的开始。希望自己可以像蝴蝶一样熬过漫长的等待，迎来破茧重叠的那一刻，找到那一片属于自己的天空。春天，请善待我一点，给我一丝光亮，我必照耀一片天地。哎呦，我天哪！好，写得好。哎呦， 此处应该有掌声。 这真的，哎，我觉得多多你可以完全，你把这段话真的裱起来，我跟你说啊， 裱起来， 然后底下落款2018年3月3号， 爱耳日。 哎，好。 哎，我觉得就是年轻的时候，我在回忆他刚才说他马上迎来25个生日，我在想我25岁的时候真的未必像他想那么透彻。 对，其实这个是我们今天早上互动话题带来的一个附属功效。 对， 就是当你要去给一个东西写一段话的时候，其实你会第一个反应是我要写什么。 嗯， 那我要写什么，你就要开始考虑我现在的可能的心情诉求，或者是我这段时间的经历，对吧？所以这个时候是一个抒发的过程。 对、 啊、 对， 这今天早上是一个排毒的过程啊，大家。我给春天写段话，欢迎您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交流啊。哎呀，唐小松还是哼，崇拜我，不要这个样子啊，跪拜就可以了，不要崇拜。 对， 来来来， 哎呀，这个时间经不起回忆，说的、嗯、特别的好 啊！ 盼望着，盼望着，东风来了。 哎，这怎么像，特别像播音的一篇文章啊？ 春天的脚步近了 ， 是东风来了吗？ 啊， 我怎么记得还有点改编？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欣然张开了眼。哎， 对对对对对对， 山朗润起来了、啊、水涨起来了，太阳的脸红起来了。您以为我们没背过课文吗？是不是？ 这个我要特别说一下。 对， 其实就是在我们在学播音主持的时候，这篇文章它是就是一定会被用到的一篇文章。 对 啊，因为 实在太经典了。 就这篇文章，而且你以为它很简单，就是我们的老师会给它读出各种各样子的那种感觉。 嗯， 就比如说我们有的时候经常是盼望着，盼望着，然后就老师就问你听出来了盼望的感觉了吗？对吧？什么东风来了，春天的脚步近了，你这干嘛要把，就是你的重音对了吗？然后 对 啊，一切都像刚睡醒的样子。哎呦，我跟你说，这里边我都不敢读这段，我现在一看到这篇文章我都不敢读，因为我一读我就害怕老师他会啊在旁边听着那种感觉。 对对对， 是吧？ 其实提到这个朱自清的散文啊， 嗯， 我前两天特别有感触，因为我们台新、哦、今年有一个新的节目诵读小站嘛，他就有的时候会主持人静桥就让我们同事们说 大家都交一篇作品在他这个节目里播一下、嗯、然后那天我就在网络上找了好多作品出来、 嗯、 我真的发现最后筛选下来适合读然后很有感觉又特别的容易懂的这些文字、 哦、 通常大部分都出现在过我们的语文书上课本上、 哎、 所以我们现在我真正能理解到课本上选出来那些课文真的是优中选优呀、 哎、那接下来时间咱们再选一条我再给你放个音乐 好桃子吧 好桃子 是吧桃子这不是刚刚发来的一个 哦桃子是吧好接下来准备好好吧 现在不是过年份了吧就是当当当当当当 当然我这个来的是这个份儿听好了 哇 哎不是这个还是有一点 这是大棉袄、 啊、还是有一点我再给你换一个 好好好 我再给你换一个 我就感觉我穿上棉袄就脱不下来了感觉好就这个春之暖风拂面春之乍暖还寒春之万物复苏春之色彩斑斓春之开年之际忙碌由此而见努力吧我的少年 好鼓掌鼓掌鼓掌鼓掌啊 我 这特别就是你这气势接下来这一句我就特别想给补充一句少年强则国强 我你知道这个音乐一起我感觉我就站在金色大厅了 哎就是站在金色大厅主持是吧啊 对对对 找到了这种感觉啊下一个登场的节目柴夫陀洛夫斯基啊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大家说新闻啊你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我们来给春天写一段话 2018一起出发这里有阿尔卑斯山的融雪也有维多利亚的彩虹这里有加勒比海的浪花也有香格里拉的神话这里有外面世界的风更有家乡鼓楼的钟我们出发吧2018向世界出发 好接下来的时间关注一下旅游方面啊市属公园张灯结彩迎元宵由植物园可赏腊梅了嗯 昨天呢是元宵佳节市属11家公园以及中国园林博物馆依旧保持着春节的特色景观布置、 嗯、 营造了充满年味的节日氛围今年呢北京植物园卧佛寺内的腊梅恰巧呢在元宵节期间呢进入花期、 嗯、 为市民的节日游园提供了好去处 今年市属各公园的春节景观布置充分利用构建物树木等空间环境融入大红灯笼生肖年画祈福牌饰中国节彩旗春联剪纸作品等新年传统的元素和公园文化元素文创元素啊在古建院落主要园路及景观节点处共布置了灯笼3600多盏中国节500多个彩旗600多面并且从除夕延续到了正月十五营造出了欢乐祥和的节日氛围啊那节日期间陶然亭公园开启了一览亭瑞相亭湖心亭的夜景照明装置湖边古亭灯光既惬意又温馨 继春节期间呢推出狗年新春年货之后呢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融合元宵节的传统特色再次推出了祈福文创闹元宵文创产品分为民俗祝福玩具文具生活5个系列兼具了纪念与实用的价值昨天忙于工作还没来得及游园的朋友今天呢不妨就趁这休息日咱出去逛逛 近日被称为鸟中大熊猫的震旦鸦雀在房山区牛口峪附近出现这是该地区首次发现了这种鸟类震旦鸦雀的数量非常的稀少属于全球濒危鸟种啊在此以前呢北京还发现了一株名为 北京吴慧兰的兰花新品种。那市园林绿化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了，说这些珍稀物种逐渐在北京发现，体现出近年来北京市生态环境正在持续改善。据统计，近年来全市野生动物种类呈现着增长态势，目前已经达到了600种左右哦。 哇，这几大家可以出去逛的东西特别多了，不光可以游园，还可以去这个远一点的，这个近郊哈，看看稀少的这些新鸟类和新品种的花卉。 对对对， 咱们再聊聊周口店的话题。周口店将会举办北京人遗址发现100周年的系列活动。今年的是周口店北京人遗址发现100周年。昨天咱们记者呢就从周口店北京人遗址管理处了解到，经过近三年的紧张施工的周口店遗址第一地点猿人洞保护工程将于这个今年5月底完工，6月初正式亮相。目前呢这个工程已经完成主体结构施工，正在进行玻璃幕墙和机电设备的安装。在这个靠近保护棚落脚点的山顶上呢，就已经现在完成了这个墙木施工的样板区域了。所以我相信从下半年开始呢，各大中小学生咱有地儿去受受教育了，不光是从这个历史书上看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文化，可以上实地考察一下了。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一下，最近有记者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旅游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办公室了解到呢，说九寨沟景区将于3月8号起在限区域、限流量、限时段、限方式的前提下逐步开放，并且下调门票价格，使景区回归它的公益属性。 好，我们这根据阿坝州公布的九寨沟开放方案，九寨沟的开放区域为沟口经诺日朗瀑布以及长海扎如沟的扎如寺和日泽沟的静海，其中长海五彩池、静海还有诺日朗的瀑布、树正群海还有双龙海瀑布、扎如寺等景观呢，这些都是步行游览区。 据介绍说，九寨沟开放景区的游览时间为每天的8点到17点，日接待游客限制在2000人以内，而且只接待旅行社组织的团队游客。开放后的九寨沟景区实行淡旺季票价，需要提前预约购票，旺季每张110元，淡季是40元啊。 好，这个江南水乡古镇呢是苏州最亮丽的城市名片之一了。为保护周庄这个陆直、同里等水乡古镇，推动江南水乡古镇的联合申遗工作，苏州市专门制定了苏州市江南水乡古镇保理办法，3月1号也就是前天起正式实行了。 一惊叹，一行一惆怅，故事等莫干，却等来欣赏。从此缘分模糊了纸上，少了300年前的那几张。看笔锋几道弯，前世千百转，尘缘几云端，江中天上沉，无奈光芒，三生石上短，人间纷乱，无缘也阑珊，恨梦太短。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在普吉岛，琪琪第一次画了大海，六岁的肉肉在巴黎自己拍了100多张照片。 世界带给孩子的远远超出想象。 中信旅游推出一家一团，专为家庭出游设计。 两人成行，专车专导，行程灵活，价格惊喜。欢迎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或致电10109898。众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看看大家的互动啊，都给我们发过来了怎样的这个消息呢，就是想要写给春天的话。诶，我觉得现在大家渐渐进入佳境了， 对，而且这感觉这个文学素养爆棚啊。 嗯，来你挑几条想要读的。 我这个戒得了然居士，你看这名起的都清心寡欲的， 哎呦， 说了是吧。 嗯， 一夜春雨后，万木皆染青。哦，嫩绿成玉露，浅草饮甘霖。 哎， 盼望着一场春雨润京城。 哎呀， 哎呀，连期待都有了。 哎呀， 人说这个春雨贵如油哈。 嗯， 其实我们还真期待着能多下点雨。 嗯，来看看啊，还有没有那种就是比较有感觉的，好不好？ 你又要配啊？ 没有没有，我准备一会儿找一条这个。再让你读啊！ 啊， 我们先读几条这个正常一点的啊。 这个 Violet 就说了， 嗯， 春天我搜罗记忆，最最美好，最最盼望。香椿树该长芽了，一碗香椿豌豆排骨面，只有春天才能吃得到，满口春的味道。 哎，我特别喜欢最后一句，叫满口。春的味道， 就是每个人对春的理解不一样。 嗯， 像这位朋友，他就是吃出来的春的味道。 春的味道啊，这个小葵就说了，窗外燕子莞尔的啼鸣告诉我，你来了；河边古柳冒头的嫩芽告诉我，你来了；孩子们在暖风里放风筝，红红的脸蛋头上冒着热汗，他们跑着、笑着、跳着、闹着，告诉我，春天。你来了。哎呀，这个也写得很好嘛。 写得真的好，有意境。 对对对，有意境。就告诉我，就是我可能就那种感觉，我走到哪里都会有人说，哎，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来了，他是谁呢？他是春天。哎呀，这个不错不错不错， 真的不错，意境特别好。 对， 主要是提到春天吧，你看无论是大作家，还是我们每一个普通的人，大家都有特别想说的话。 对， 因为春天实在是一年的开始，想期待特别多。与其说是给春天的话，不如说是新的一年开始说给自己听的话。 对， 对，而且你会发现没有，写给春天的话里，大家往往都是那种充满着一点小欣喜，一点小期待，充满着一种对于未来的期盼。因为我们以前也给雪写过，也给雨写过，但是有的时候会往往带有一些小伤感啊， 对对对对 等等。 对对对， 哎，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啊。 写给春天的话，全部是积极的， 嗯， 是吧？ 好， 充满希望的。 对对对对，那接下来的时间，如果您还有时间，还可以继续和我们保持互动啊，给春天写段话。接下来的时间，为大家带来一些奇闻异事。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这样一条新闻。 我特别喜欢这个环节，走着， 走着，你说一说。 这个22岁的英国小伙朱奈德·埃哈迈德一天自拍大约200张照片，并上传至图片，分享到各个社交网站上，生活因改变不小啊！我觉得特别奇怪，一个男孩。 200张照片啊，这个， 每天 啊，这位埃哈迈德会细数每张自拍照得了几个赞，如果少于600个，他会删除照片。 嚯！ 您觉得他这样做疯狂吗？是吗？这个是的，我觉得他是疯狂的。心理学家也认为，自拍成瘾是一种心理障碍。如果控制不住自己，每天都有自拍冲动，并且上传至社交媒体超过6次，就可以算作慢性自拍上瘾啊。 这个埃哈迈德自己也承认自拍上瘾了，他的行为呢和其他方面因此也改变了很多。他沉迷于社交媒体，总想提升自己，比如他就做。 但是他提升的方面，我觉得不是那种正儿八经的提升自己， 不是内在，就是表面 面功夫，比如说做了牙齿贴面啊，填充了下巴呀，还有下颌骨，还有嘴唇，眼睛下方还注射了一些药，还做了一些纹眉和冷冻脂肪。 哎呦我天， 听上去像是个姑娘自己。 这还是个人吗？这 对、啊、这朋友们对他的，就他身边的朋友哈，对他自己这个自拍的瘾就颇有微词，他们会说、你就不能不自拍，好好吃顿饭吗？ 哎啊，阿哈曼德也意识到了说这个社交媒体的负面作用，他说社交媒体用对了能带来乐趣，但是别为了这个在社交媒体上的人物设定而影响生活，他说不值得。其实如果我身边有这样的朋友，我会屏蔽掉他的， 对，我就不见他了、因为根本吃不上饭嘛， 是 吧， 不光吃不上饭，就是你会觉得这个东西多了以后他就感觉就有点膈应人了，你知道吗、 而且他身边朋友说他这个话，你看能不能好不自拍好好吃饭，我觉得啊，你随便现在走进一个饭馆、都能听见桌里有一些人在说这个话、身边很多年轻人这样、 对 给大家提个醒吧，对不对、 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啊，咱们聊的是春天啊，写给春天的话。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看看大家还有什么样子的这个 特别的话， 特别的写给春天的话啊。 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不管明天晴天或雨天，只要我们约定好一个时间，就带上你的笑脸和他的唱片。我想我们应该去郊游，自己可以去坐在。 确实就像这首歌唱的一样，我们应该出去郊游了，快到这个季节了啊。这样来，珊珊又来了啊，我们的这个好玩的又来了， 哆啦 A 梦是不是、 哆啦 A 梦这一条，我放什么音乐你就要读出什么味道， 我已经练出来了。真 的吗？真的吗？ 我已经练出来了。 刚才可一个是春节的音乐，对不对，一个是古典的音乐，那接下来会是什么音乐呢？ 聊 山 升级， 请听题。 好嘞，好嘞，没问题。春天就是从遇到你开始的，那年你穿着有型的破洞牛仔裤姗姗而来，只这一眼就忘不了你了。两年我们相知相爱，开始的心动没有变，相守的心也没有变，唯一变的就是那年的牛仔裤已经穿不下了。这就是幸福，肥吧宝贝，有你在我的生活就是春天，爱你，一切都有真相。 不是，这个叫真相只有一个，我觉得 真相只有一个， 我们要改变一下，叫春天只有一个。没有，叫爱的人只有一个，对吧？这个给哆啦 A 梦加一句啊。 对， 哎，这可以啊，这可以读。哎，你别说，你这一读的味道还特别有这个动画片当时开场的那种感觉，是吧？嗯， 我今天感觉上了一个身临其境课。 哎、其实这就是这样，你一会儿要交费，知道吗？我们播音主持教程。 培训班儿， 来看看啊，看看这个还有很多朋友发过来的，我们这正经八百读几条啊。 好嘞， 不逗了，说一下那个马老师说，春天来了，带领着孩子们啊走进大自然，听鸟儿说话，感受一下，听鸟儿说话。我觉得这样。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马上要结束了啊！再一次感谢大家在周末的早上的一路陪伴。然后呢，通过今天这样一个话题，不知道让您产生了怎样的思考，然后呢，又触动了怎样的情绪？我们希望这个春天您越来越好。 天气转暖之后呢，我发现这春天来了、一年真的是开始了。 哎， 所以呢，这个时候真的适合去郊外享受一下新鲜的空气和。